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陋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今天是周日，点播专辑为大家播出听众点播的名家名段，有听众点播刘洪怡先生的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刘洪怡和李嘉存合说的说包公。 你现在红了、啊、正走红了、啊、 走 您都红遍了半边天了， 哦、 红的都发紫了 啊！ 您让各位看看，这脑袋都跟茄子一色了，就这么个红劲儿， 红啊！ 为什么你走红着呢？ 嗯， 这跟你个人努力分不开。不过可惜呀、啊，你呀、啊、红晚了。 对了，我40出头才有点一点名气， 是不是？ 40多了， 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还是不够聪明，啊、脑子不灵。 不对，选错行当。 选错行， 哎，说相声算把你的命要了。选那行子干嘛？ 那我选什么呀？ 唱戏，唱戏去。你要是学京剧，你不老红了吗？就你这个头，就这块儿，就这大脑崩子，啊，这典型的窝窝脸。你唱花脸，唱花脸，就这脸盘勾出来，勾出来漂亮啊。 是吗？ 啊， 我跟您说， 啊， 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有一话头， 嗯， 我从小啊，我们家里好旁边那好几份儿，都是戏班的， 哦， 老街坊， 学 吧，我还真爱唱两句， 是吗？ 是，我还真喜欢。 这么着怎么样？今儿来的都不外人啊， 啊， 这全是老朋友，哎，来两句， 这儿唱，这儿可不成，这儿可不成， 不成， 这儿不成，这儿不成， 来两句，你唱两句，喜欢吗？好吗？ 我唱两句， 哎，爱喜， 来，我唱两句， 来， 我唱 什么？ 现代京剧 什么戏？ 沙家浜， 唱谁呀、啊？ 阿庆嫂。 啊、这您没有那魅劲。 我是我 啊， 来不了那个。 谁呀、啊？ 我来周国同，胡司令。 哦，学这个胡传魁。 哎， 土匪司令。 哎， 来， 怎么样？ 来， 唱四句、 啊。 乱世英雄起四方。 哎， 有枪便是草头王。 你看， 勾挂三方来闯荡。 嗯， 老蒋鬼子青红帮。 你家词儿蛮熟， 干自己啊。 来。 乱世英雄气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 行吧行吧，各位 好。 唱得真好， 是吧？ 唱得真好 啊！ 这气势也好啊， 气势也行。 就刚你这一唱，这一亮相、 啊， 整个人活土匪啊！ 我说这怎么说话呢？ 确实唱得 不错。我学这周先生。 好。哎，甭说唱现代戏你有饭啊， 啊， 唱传统戏也有饭。 哦，传统戏我也行。 行， 是吗？ 哎，你 传统戏我来个什么？ 你比如说红梅阁，你来个贾似道。 啊， 风波亭你来个秦桧，打严嵩你来个严嵩。啊，捉放曹来了。 行了， 这就 我演奸臣呢， 啊，可不是眼奸臣吗？你俩怎么着？ 我是忠臣。 谁呀、啊？ 我。 你。 嗯。 你演忠臣？ 对， 忠臣你演不了。 怎么？ 你们家坟地没那根蒿子。 你们家才出新味呢，有你这么说话的？ 不是，你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啊？ 忠臣，你唱谁啊？啊， 包公。 包公。 包公。 至多您来一包子。 包。 包公，你哪唱得了啊？ 包公，我怎么唱不了？ 这个人物是个大清官 啊， 忠臣孝子。 嗯， 知道吗？ 啊， 清官廉吏，这是广大群众尊敬的。 对啊， 包公这人物可以说人民群众创造的 啊， 大伙儿都期盼着有这么一清官，能为老百姓说话，伸冤做主。各代的艺术家对这个人物精心的创作。 嗯， 你就说包公， 嗯， 这人物设计的可以说是完美无缺。 嗯， 你就拿这个包公这脸谱来说， 嗯， 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 你看，首先说，包公是一张黑脸。 对 啊， 对，凡是黑脸都是包公， 啊， 凡是黑脸都是包公。 你这话不对，包公是黑脸，不能说是黑脸的都是包公。 啊，不 啊， 这我不是跟你抬杠。 嗯， 是黑脸就是包公， 是黑脸就是包公。 哎，对 啊，那要到非洲得有多少包公？ 非洲干嘛呀？你说那台上， 台上啊，包公这黑脸是有象征性的。 嗯， 象征着他是铁面无私。 对， 啊，执法不阿。 是， 不光是一张黑脸 啊， 有两道白眉子。 嗯， 最有特点的， 嗯， 包公脑门这儿有一白月牙，知道这月牙是怎么个来历吗？ 这我可知道 啊， 这象征着包公啊 啊， 日断阳，夜断阴。 哦， 这是个象征。 象征。 哎，来月牙， 来月牙。 嗯， 那干嘛不来个红太阳啊？干嘛非得月牙啊？这月牙这来历它是有说辞的，知道怎么回事吗？ 哦 啊， 我想起来了。 哎，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包公小时候啊，他被他妈给遗弃了。 对， 长得太丑。 哦， 这时候他嫂子吴妙珍看这孩子挺可怜的，就把他给收养了， 发了善心了。 包公小时候可淘气， 嗯， 北京话讲话猴淘猴淘的。 哦， 这么样，有一天啊，他就奔着马棚去了。 哟， 那马一看小孩来了，一惊，腾一抬腿，包， 怎么了？ 就踢在脑门上了。 哦， 一撂下来血哗就流下来了。 哼， 结果落一大疤了，一马蹄子印儿。 哦，你说是这么个来历。 对 啊，说包公小时候让马踢着了， 是 落一个马蹄子，半拉马蹄子印儿。 对 啊， 对， 这是一疤了。 是。 我说您这听谁说的？ 我姥姥跟我说的。 你姥姥听谁说的？ 我姥姥在地铁里听一大胖子说的。 这大胖啊，误导，这不合理啊。 怎么？ 你想，包公小时候这么点儿 啊， 那马蹄子这么大个，这一下踢脑袋上，踢碎了， 踢死了 啊。再说了，即便他真让马蹄子碰了一下，留一疤了，这疤了都是黑疤了呀，他这儿为什么是白的呀？哎，我问你，他这月牙为什么是白的？ 这怎么回事？不是啊，你要这么较真的话 啊， 你还甭说我 怎么着， 谁也说不上来。 什么？ 谁也说不上来。 嘿，家传，你这话可太大胆了。 怎么 说的太长了？ 怎么？ 你要说你不知道可以，你不能说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在座这些位，全是老文艺爱好者，啊，专门研究历史的， 嗯， 专门研究戏剧的， 嗯， 啊。历史学家、文学家都在这儿坐着呢，啊！你说你不知道，一个人的知识有限呢，你不可能全知全懂啊！你不能说谁都不知道啊！坦亏站起一位来，人家砰砰砰说上来了，你脸上好看吗？脸上好看吗？大馒头堵嘴，回后台心里一心眼一犯窄，想不开扎尿盆里死了， 没那么大气势 啊， 没那么大气势！ 你这话说的太长了。你还甭说各位，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我就知道。 啊，包公脑门的月牙为什么是白的，你就知道？ 当然是。 那好啊， 谁太不知道？ 嗨，刘文银，来，你给说说， 怎么着？ 你给说说，来， 啊，您就瞧这姿势，您就瞧这姿势，嘿。 你知道？ 哎，你再说， 就你这姿势三个字， 哪仨字？ 怂奸坏。你这憨豆劲儿一点都没了。我凭什么给你说说？ 你不是知道吗？ 我知道就得告诉你啊。 啊， 我这都是学问，这都是知识。我要告诉你了，你就找学院了，知道吗？ 是啊， 打着学能耐这么学啊？你瞧你对我这个态度，啊，包括哪门月牙为什么白，我不知道。嘿，你知道？来，你说，我是该你的，我是欠你的呀，啊？我最恼你的就拿这下巴颏指人。嘿，你来着，来来。当初你跟你师傅学说相声也这么学的。嘿，高明美，你说这段我不会，给你教教我。来来来来， 不是提这干嘛呀？ 啊？古人的话你都忘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授人一字，便为师。这你全不懂啊？打算跟我学没关系，首先你放下架子，表现着自己虚怀若谷啊，跟我客气一点，过来给我鞠个躬啊。刘老师，您看这个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您知道这么着，您能不能传授给我？哎，显得你对我尊敬啊。挺大个，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你说了半天，不就给你鞠一躬吗？ 你给我鞠个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 啊！绕这脖子干嘛？你说这么多废话， 这么点事儿不懂啊？挺大个。 刘老师 啊， 给你鞠躬了。 我说你这是干嘛呢？ 给你鞠躬啊！ 你这是鞠躬吗？ 是啊， 你这小鸡多米儿啊，这是。这倒好，杨登点头啊。鞠躬得一躬到地45度，显得你对我尊敬。 我说你这人这毛病太多。刘老师，跟鞠躬了。 我说你心里不痛快啊？ 没有啊。 不是，你瞧你这脸大的跟水似的， 我当怎么着啊？ 你乐着点啊， 还得乐着点， 带点笑。 我告诉你说，我鞠躬了，那我倒血霉了。刘老师，跟鞠躬了。 干嘛呀？ 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你这是乐的吗？ 是啊， 啊，比哭还难看呢。要咬我是怎么？ 那你说应该怎么乐？ 乐都不会了， 我不会。 教教你， 你说 乐的时候 啊， 你得似乐似不乐 啊， 想乐又不敢乐。 嗯， 你说不乐吧，憋不住是非乐不可 啊， 把那笑容藏在肉皮里头，一点一点把它乐出来。哎，干脆你来一遍，我瞧瞧。你来吧。不行，别瞪眼呢，收着点，太大了，再， 我来不了了。 怎么 回事你？这 这 折腾啥小子 呢？ 你 这 照这样 的，这样啊！得了，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放着，再鞠个躬， 还得给你鞠躬。 来来来， 行，刘老师，我给你鞠躬了，行了吧？ 哎，这还差不多。 好家 伙，哎，这才有点那意思都 啊！ 鞠个躬不让你白鞠， 嗯， 让你长点知识， 是 长点本事。 对， 我说的时候啊 啊， 认真的听， 一定。 仔细的记， 哎 啊，别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嘛， 那不可能， 上点心， 是， 听在你的耳骨， 嗯， 记在你的心中， 嗯， 这都有用， 对， 这都是谈的、讲的、说的、论的， 嗯， 将来有机会了，碰上高人了，像什么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大家坐在一起探讨问题，那么说来说去呢，说到包公这个人物，脑门这月牙为什么是白的？ 嗯， 别人可就没话了， 对呀， 怎么呢？他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嗯， 知道一点也只能说是一时半解。 对， 在这个时候，只有你， 嗯， 相声演员李嘉存站起身来，在大庭广众之下，汤汤汤汤汤，就这一番言论， 嗯， 说的大家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这叫什么呀？ 叫什么？ 这叫一鸟入林，破鸟压音。 哦， 大家不由得暗生大指， 啊。 哎呀，都说相声的没学问，其实不然呢。 嗯， 你听听人家李嘉存。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别人不知道，人家说的是条条是理，头头是道，大家才能尊敬你、崇拜你、敬仰你。 是，您快说为什么是白的吧。 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 啊？ 告诉你，记住了， 哎， 那是用白颜谁画的。 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刘洪怡、李嘉存二位合说的说包公。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老老年，这是由郭荣启和马志存合说的。郭荣启先生是著名的相声老前辈，第一，他出身世家名门，他的父亲是郭瑞林；第二，他转艺多师，勤学苦练，在他的同辈人当中啊，他算是年龄比较小的，成名呢也相对晚一些，但是大器晚成。他和刘宝瑞的搭档，和朱向臣的搭档，也在北京天津红极一时。上个世纪50年代，郭荣启的相声通过电波传遍了全国，也成为了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位大艺术家。郭先生的晚年发挥余热，留下了不少舞台示范演出的实况。那么当时和他搭档的呢是相声捧哏名家马志存，请听这段老老年由郭荣启、马志存表演。 说了这么一段 啊，挺幽默， 也是小节目， 哎， 能蹦能跳， 就是 要我这岁数就不行了。 您呢，再跳就不行了。 嗯，我一跳就是腰就折了， 哎， 是吧？ 嗯，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一方面体验生活，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再一方面呢，多少得认识点字， 哎，得有点文化， 哎， 嗯， 您有文化能够写作呀？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嗯， 您认识字吗？ 对。那眼目前的字我倒认识，太深的不认识。 您这话就大了 啊！ 您这话大了。 我说的很客气， 哎， 眼目前的字我能认识。 是啊，眼目前字你认识 啊？ 是眼目前的字，报纸各书刊全是眼目前的字，全打你眼头过。 对， 你全认识。 那太深的就不行了， 还是 啊！ 我说一次，您认识吗？ 哎呀，我这学问有限，您别说那太深的。 今年呢，我出来太慌速 啊， 没带着笔， 没带笔，您就说一下也可以。 啊，我这笔也不知搁， 您这笔搁后脑勺令箭呢，是怎么着啊？ 不是 啊， 有时我带钢笔啊，就搁这地。 呵，这叫什么学问？ 就这么一说吧， 哎， 记着点啊。 哎，我听着您那个字。 不太深 啊。好， 草字头， 有草字头了， 认得吗？ 草头知道 啊。 嗯， 草字头，仔细听着 啊，这不听着呢。 草字头秃宝盖 啊， 单立人、双立人、抿墩、血墩、犬油、择刀、以走之，这字念什么？ 哎呦，这字我还真不认识。您说这字报纸上有吗？ 你每天不看报啊？ 啊， 报纸就有啊。 但我每天都看报。您说这个的字每天报纸都有，在哪版上呢？ 哪版上您全找得着 啊？ 拿过来这么一看，草字头土宝盖单立人双立人抿墩血墩犬油择刀以走之， 那么这字， 可是这个字， 嗯， 它不挨着。 这不废话吗？一堆字左了。 哎，对， 那不像话，都字头。 现在要发现新字典吗？ 没听说过。 我打算把它凑一块儿啊，给做字典。 不，这字还有拼盘是怎么着？ 这是说呢。 啊，对。 每天您看点书报有便宜。 哎，对， 长知识。 一点不假。 您再看点古书 啊， 知道老老年间的事情。 哦。 啊。老老年间的事情，新闻事儿很多呀。 那我知道太少了。 就拿乾隆年间说吧。 您给说说。 新鲜事儿就很多。 嗯。 乾隆年，乾隆年，遍地都是银子钱。 哦。 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定的生活。 您听着多好啊。 那个年月好在哪儿了？ 嗯。 季节好啊。 是啊， 该冷就冷，该热就热。 嗯， 有这么句老话啊。 哪句？ 该冷不冷，不成年景；该热不热，黎民有祸。 说的一点不假。 要在老老年间那个冷啊， 啊， 我这么一说，现在您起一身鸡皮疙瘩。 可我也不至于冷到什么程度啊。 要在那个年月冷的时候，您出去 啊， 得穿两身棉裤棉袄。 两身棉裤棉袄就够了吗？ 嗯，还得来个皮裤子。 哎，嚯， 来件小皮袄，两件大棉袄，一件大皮袄，外边套着皮马褂，皮帽子、皮手套，厚棉袜子、厚皮鞋，穿出去。 好嘛，那我这胳膊还弯得过弯来吗？ 哎，就得这样出去了。 这样出去？ 哎， 医生架子。 哎，留下古语了， 这里边有古语啊。 医生架子，医生架子的，就是这么留下的。 哦，我就是那年头的医生架子。 走到街上了 啊， 碰见街坊邻居，只能说两句话。 为什么不能多说呢？ 亲热亲热，俩人握握手 啊， 不敢。 为什么？ 手上有汗呢、 啊、 俩人一握手，凉风一过，啪，冻一块了。 哎呦，掰不开了。 哎，冻上了 啊， 留下古语了。 这留下古语了， 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这么留下的。 哦，这掰不开是那么留下的。 对喽。 那怎么办呢？ 那明年开春见吧。 没听说过，一直握着半年呢。 这俩人有主意 啊， 赶紧上茶馆啊。 哦， 到茶馆找一个温和水壶，上手放那儿浇，哗、嗯、就这热乎劲儿掰开了。 哦， 留下古语了。 什么古语啊？ 交朋友，交朋友的 拿热水浇啊。什么事儿这是？ 这是冷。 那么要热呢？ 热的时候 啊， 三伏天呢，白天没人敢出去。 为什么？ 太阳太毒啊。 哦， 养活的牛羊鸡鸭 嗯， 全得落太阳以后轰出去吃草。 出着太阳呢？ 白天 啊， 轰出去就给烧死。 哎呦， 太阳毒啊， 牛羊都给烧死 啊，大活羊大牛全给烧死。 那不糟蹋了吗？ 哎，不，糟蹋糟践不了。 糟践不了。 吃啊， 吃 烧牛肉 啊， 烧羊肉，烧鸡 啊。 为什么现在街上普遍卖烧鸡？全是跟老老年间学的。 哦，这烧牛肉烧鸡嘛，都是太阳晒的给烧的。 哎，古时留下来的。 哦， 您知道这亮光亮光的就是那大秃子 啊，秃老美。 哎，天津叫秃老美 啊， 头上一根头发没有 啊， 就是老老年间拿太阳给晒没的。 这秃子我见过，谢天顺他爸爸就是秃子。不过这样，这秃子可好几种呢。 你问呢？你问呢？ 有的秃子是这样， 嗯， 他前边没头发， 嗯， 后边有头发。您说这是怎么晒的呢？ 就是那个年月晒的， 也是那个年月， 正赶着阴天。 嗯， 这位想没事了，穿好了衣服就要出去办事儿 啊。 刚一拉门，太阳出来了 啊， 刚一露头，呼一下子把头里给烧下去了。后边没晒着、 啊、 头里没头发，后边有头发。 哦，哎，还有那么一种秃子，前边有头，后边没头发呢。 那又换个了 啊。 哦，头里有头发，后边没头发，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哦，转过来了。 转有词儿吗？ 啊，那也是那个年月晒的。 也是那年晒。 对对对。 怎么回事呢？ 也是正赶着阴天 啊、哦、 出去办事儿去了、嗯、办完事儿往回走，一看太阳要出来，哎，这人吓得赶紧往家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屋门口了，一拉门，太阳出来了，前半截进屋了，后半截没进去，呼啦一下子呀。 你去死哎呀，问不住。 后边没有，头里有头发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马志存和说的老老年刚刚开了个头，这位是信口开河，还得自个儿给自个儿圆。这头上缺头发有不同的种类啊，还没解释完呢，我们请您下半段再继续收听珍贵的历史录音。空中笑林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 去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

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可能回升到0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今天气温在-10度到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类的服装。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光照条件好，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图库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名家名段，上半段请您听郭荣启、马志存合说的《老老年刚刚开了个头》。相声啊，有不同的内容分类，您比如说有的是说理的，有的是讲故事的，有的呢是文字游戏的，气质风格也有不同。您像这段老老年呢，是两个人讲道理，描述一些事情，但是这个风格气质啊尤为荒诞，听起来是天马行空，颇有浪漫的色彩。下面就请您继续品味啊这荒诞的浪漫，请您接着上半时段继续听郭荣启、马志存表演的《老老年》。 他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您说这是怎么晒的呢？ 就是那个年月晒的， 炎上年月， 正赶着阴天。这位想没事了，穿好了衣服就要出去办事 啊， 刚一拉门，太阳出来了 啊， 刚一露头，呼一下子把头里给烧下去了，后边没晒着，头里没头发，后边有头发。 还有那么一种秃子，前面有头，后边没头发呢？ 那又换个了 啊。 头里有头发，后边没头发， 那是怎么回事呢？ 转过来了。 有词儿吗？ 那也是那个年月晒的， 也是那年月晒。 对对对， 怎么回事呢？ 也是正赶着阴天出去办事去了，办完事儿往回走，一看太阳要出来，这人吓得赶紧往家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屋门口了，一拉门，太阳出来了，前半截进屋了，后半截没进去，呼啦一下子， 你去死！哎呀，问不住， 后边没有，头里有头发了。 不过还有一种秃子，又叫花毛秃，这块有头发，这块没头发，这块有头发，这块没头发，这怎么回事？这个 你见的真不少啊。 对，我乐意跟秃子打交道。 还有这种秃子 啊， 花毛秃。 对。 这儿啊，对对，也那年月晒的， 那怎么晒的呢？ 正赶着阴天。阴天出去办事，走到半道上，太阳出来了 啊， 把这人吓得，这怎么办？往哪儿躲？道边有棵树，赶紧站在树底下去吧。站在树底下了，树叶挡着那没晒着，树叶没挡着那晒着，刺啦刺啦刺啦刺啦。 真有个说好， 晒个花毛秃 啊。 那个年月好在哪儿去，知道吗？ 好在哪儿？ 五风十雨皆为瑞。 什么叫五风十雨啊？ 五天一刮风，十天一下雨， 就那么准。 下雨那时候 啊， 老老年间， 嗯， 下乡游， 下雨下乡游， 春雨贵如油，下的满街流，黎民百姓不发愁啊。 您这话解释错了， 嗯， 这句话有春雨贵如油，春天的雨贵重，说这个今年这个年景好，得到大丰收，应该那么解释。 不对 啊， 你那是误解。 我这误解啊， 那是真下乡游。 哦，下雨吗？真下乡游？ 你那是误解呢。 哦，那请问您， 嗯， 下雨是下乡游？ 下乡游。 那么要下霜呢？ 下霜 啊。 下盐呢？ 下霜下盐。 小盐呢？ 哦，叫小盐 啊。现在叫精盐细盐。 对， 那个年叫小盐 啊。 留下古语了？ 也留下古语了， 全编了古词了。 哦，哪句？ 大鼓唱词 啊， 有这么一句：小盐霜单打独根草 啊。 这不是小盐吗？ 哦，小盐霜单打独根草是小盐。 那您真下盐。 那么要下露水呢？ 下露水醋啊。 哦， 醋啊。 下包子？ 下包子疙瘩汤，一疙瘩一疙瘩的，北京爱吃炒疙瘩，疙瘩汤 啊。那么要打闪呢？ 打闪 啊， 抻条面。 抻条面。 哎，老天爷抻面的，唰 唰 唰， 哎呀， 抻的面的结实 啊， 好吃。 哎，这个刮风是 胡椒面啊，胡椒盐啊，你吃面不来点胡椒面？ 你看这玩意儿呢。哎，这打雷是怎么回事？ 打雷你别吃了。 为什么呢？ 锅底掉了。 锅底掉了。怎么呢？是锅底掉了吗？像话吗？ 又想打雷了。又、 啊、打雷怎么回事？问你， 磨面呢？ 打雷是磨面。 哎、 哦， 您看打雷有的时候连着响，咕噜噜 寻雷， 咕噜噜噜咕噜，那是磨响呢，磨面呢，磨面。 打雷是磨面。 哎， 那么要下雪呢？ 下雪下面呢？ 下雪下面。 留下古语了。 又不雨了。 那现在一下雪，老太太就嚷上了 啊， 哎呦，婶儿啊，下雪了。哎呦，这雪这大哟，跟白面似的。 嗯， 跟白面似的。那老老南京真下白面。 哦，下雪下白面，打雷是木。不，您等会儿，这不对。这打雷啊是夏景天儿，下雪是冬天，这差着半年了，节气不对。啊， 哦，六月打雷， 对， 三九下雪， 对， 嗨，你不明白、啊、你不明白， 我又不明白， 夏景天把它磨出来搁在仓库里留着、 啊、 冬天再下呀。 是啊， 你得现下现磨，来得及吗、 哦、 搁仓库里了。 那时候有仓库 啊？老仓库啊。 老仓库？ 这没有老仓库哪来新仓库啊、 哦、 你 看 还叫你 解释， 还叫你问你 啊。好好好， 这 哎，看一下，行，你去问。这个白面的种类可不一样， 嗯， 好多种了。 你说， 我想啊，吃头号的高白面， 最好的 啊， 下在北京城门楼子上了，前门外城门楼子九丈九，那最高，搓起来那是头等第一头白面。 哦，那个雪嘛，就是高白面。 高白面。 二路面呢？ 房上。 房上 矮一点，二路面。 我吃点伏地面。 酒地下。 对， 地下坐起来，伏地面。 那这叫省事儿。 你 改口。 嗯， 我吃点荞面。 荞面的下在天桥了。 对， 北京天桥，前门桥、后门桥、卢沟桥，这坐起来荞面。 那桥是走人走车的。 嗯，那时候是街面的，现在走人了。 哦，那时候街面的。 哎， 那么我要想吃点豆面呢？ 下的京西豆店，豆张庄那儿街豆面的， 吃点黄面。 黄村切出这个面怎么挺黄的？黄面呢？ 哎，我要吃点棒子面怎么？ 棒子面 啊。 嗯，棒子面下劈柴店了。 劈柴店。 哎，棍子棒子磕起来的，这哦，棒子面、 哦、那是叫棒子面。我吃点黑面。 下煤铺了。煤铺去黑的搓进来，去黑的怎么吃？哎，黑面呢？黑面 啊，这是黑面。 好， 再吃点杂面。 这 是下哪了？ 吃什么？ 杂面。 要不你这个人病好不了呢？ 怎么 不忌口？你这玩意儿 像话？他眼睛有杂面呢、啊， 又想吃杂面了。啊、哎呀，这个杂面这个问题嘛，他是、啊、哦，你想吃不行？ 为什么呢？ 得赶着老天爷刮风。 老天爷刮风， 下雪的时候刮起风来了 啊！ 这一刮风热闹了， 是吗？ 打城门楼子刮在房上，打房上刮地下，打地下刮在皮车店刮在桥上，打桥上刮在豆店刮在黄村刮的又刮到煤铺里去了。啊、到煤铺里，呜，来了个旋风，乱七八糟，全跟这个搁在一块儿了，这怎么办呢？别分了，咱吃杂面不？ 哎呦，您看这进肺的啊！哎呀，好，哎呀，油啊、面呐、啊，行，都有了。 嗯， 我还想吃点肉， 又想吃肉了 啊！ 您说吃什么肉？有， 吃点牛肉。 牛肉 啊， 整个的牛俩老钱一个，往家轰，那个年月多贱， 整牛啊， 整牛往家轰，自己宰去，俩老钱一个。 哼，那要吃羊肉呢？ 哎，大尾巴肥羊。口外大尾肥羊俩老钱仨， 要吃点猪肉 什么 猪肉 哦，初六也卖，那个年月没有休假日， 谢谢大哥， 没有休假，初六也卖，您去买。 这我没问你初六 啊， 我说猪肉， 猪肉 对 哦， 嗯， 大耳朵小尾巴， 嗯， 一走道爱生气， 跟我这气性一样呗。 哦，这贵点 这个， 一个老钱一个， 这怎么那么贵啊？ 为什么贵呀？ 啊， 牛羊吃草啊， 哦， 这猪吃食啊，到时候你得喂它呀。 哦， 啊，它吃饲料，到时候你得喂，这贵点 啊， 一个老钱一个。 哦， 你可听明白了啊？ 嗯， 一个老钱一个得到60斤。 60斤， 哎，差一点都不成，卖不了一个老钱， 是吗？ 哎，60斤大抬头卖一个老钱。 哦， 小猪秧子， 啊， 就是刚下的小猪秧，一个老钱50， 那么便宜啊？ 到集上买去吧，镇上买去吧， 哦， 买家养着。 你瞧这玩意儿， 嗯， 那我要想喝点茶叶呢？ 哦，喝点茶叶 啊？ 对呀，啊，净吃油腻也得来点茶喝呀。 我得头头 啊。嗯，您到茶店来的。 啊， 到茶店搁一个老钱，喝半年。 你瞧瞧， 他那有抵账，到时候一看抵账，哦，您拿茶叶，好，拿一老钱半年。 哦，吃点青菜呢？ 青菜街上没卖的 啊， 那您得费事儿。 怎么着？ 您得到菜园子自己拿去。 哦， 搁那一个老钱吃一年， 呵， 四季下了什么鲜菜，您吃什么鲜菜。 哦， 要到冬天，茄子、辣椒、黄瓜。韭菜照样有冻子货， 你瞧瞧，我呀吃点这个素制品， 素制品 想吃点这鸽子，那时候有吗？ 哦，对，北京有卖鸽子的 啊， 这么大块， 对 啊，跟八仙桌似的， 对， 一个老钱500块， 500块一个老钱， 拿车往家拉， 呵，好的。吃点面筋呢？ 面筋那阵是长条的面筋 啊， 跟电线杆子似的，一个老钱200条啊，往家扛吧。 啊，随便说， 有力气扛吧。 哎，我要想吃点豆腐，那时候有吗？ 啊，你吃什么？ 豆腐？ 提别的 啊？ 提别的？ 怎么了？ 别问豆腐， 别问豆腐。 提起豆腐，我伤心呢。 不提豆腐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做出那豆腐白如玉 啊， 搁在手上一巴掌拍不碎。没人吃， 对，他卖的太贵，当然没人吃了。 不 啊， 白给人吃全没人吃， 白给人吃没人吃。 你想别的全这么贱，谁吃那个呀？ 啊， 鸡的豆房掌柜子怎么办呢？做得豆腐，门口搁个案子，掌柜子在这门口一站，看来往的行人， 嗯， 看哪位拿着菜篮子了，赶紧过去请个安。二叔。您上菜园子拿菜去了， 嗯， 来，您来2块豆腐吃。哦，不吃，我让您白吃，我知道白吃。上次我打这路过，你让我一次拿你2块就得了，怎么老让我？老吃豆腐腿软，看不好说话是怎么着？这么大个子，没羞没臊了，赶明儿再让我要抽你了。呸！脆豆房掌柜一脸唾沫， 嗯， 那位走了，激斗房掌柜到屋里洗脸，一边洗脸一边掉眼泪。 哎，这位是热病憋得没出汗，胡说八道，必须得拦，不拦还不定说出什么了。来来，先生，您这话呀没边了。 什么？ 您呢没边了？ 有边， 有边啊， 有边。您得早去 啊， 您说掌柜的那边给我留着啊。 对， 那个豆腐边， 豆腐边 啊。啊， 我说您这话没边了。 话没边了 啊。 哎，这种人的这什么人呢？这 我怎么叫什么人呢？ 这话怎么还找边呢？ 啊， 你说话这有犄角，有旮旯，怎么话还找边？说完就完了，怎么还边呢？ 我你说完就完不行，您这是云山雾罩。 谁呀？ 你 我 哎， 云山雾罩。 对呀， 哪点？ 我问你，这豆房掌柜的是疯子 不疯？ 傻子 不傻？ 还是有病许的心愿 没有？ 还是的，这个做买卖讲本图利呀、啊。他那豆子不是白来的，做完豆白给人吃，即便就是白给人吃，也得这买主央个这掌柜的，您给我来两块豆腐。哪有这豆房掌柜的还得给人请安，还得叫声二叔，最后还得挨两口嘴巴，怎么了？这受病啊？ 难说呀。 什么叫难说呀？啊， 你说呀。 我说什么呀？ 为什么呢？ 没， 虽然说白给人吃 啊， 也不能够说是让人啐脸唾沫呀。 对呀。 啊 就是嘛。 单说咱没本钱了 啊， 要你这人说话不留点神，出你口入人耳，天一脚地一脚，要说不乐意理你们这种人呢，太可气了！告诉你说， 豆腐白给人吃，这话要给我摔上。不，您等，您说这豆腐白给人吃，这话谁说的？ 不，你说的吗？ 那给我摔上了，不是你说的。 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 你说的。 我说的 啊！ 不能够， 不能！ 我这么大学问，我说出这话来？ 什么大学问？一肚子大粪，你还学问呢？就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吗？ 啊， 等我想想。 你想 豆腐白给人吃，我说的。哦，对、 啊、 是我说的、 啊、 我说的是现在吗？ 不，你说什么？ 我不说是乾隆年间吗？ 乾隆年间，康熙年间也没这事儿。 那个年月就有了 豆腐白给人吃。 哎，你听着新鲜 啊。 嗯， 我听新鲜。你说啊，怎么回事？ 不明白 啊。 不明白你是糊涂人呢、 啊？啊，不，什么叫糊涂？ 要糊涂人才问这事儿了。 怎么呢？ 你当然你糊涂，你不明白吗？你糊涂啊！ 啊， 为什么白给人吃？ 对呀、啊， 我也纳闷啊。 你啊， 那不是 什么意思 啊？不是，先前我纳闷 啊， 后来我就不纳闷了。 你不纳闷，你给我说说呗。 我跟你解释解释。 啊、 当然我解释的。我跟你说这个豆腐白给人吃这茬 啊， 豆房掌柜做的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这是， 他是有这么句话呀。 啊，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哎， 豆房掌柜这不是算计吗？ 嗯， 他这么算计不更受穷了吗？对不对？ 话都让他一人说了。 他豆房掌柜的为什么他豆腐白给人吃啊？ 是啊， 他是古语有这么句话， 嗯， 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嗯，这句话你听懂了？ 听懂了。 这是圣人说的。 哦， 圣人说这砂锅虽然是沙的、 嗯、 它是挺脆的、 嗯、 但是你买来你耐心使它，仔细着别磕别碰，能使一辈子它不碎。您看铁锅结实，您使个三年二年的底儿薄了，照样的有个窟窿它还漏了，没有砂锅能使。 嗯， 看起来这个砂锅你得耐心的使它，你要不留神你过了一碰，啪，没到一个礼拜碎了，看起来还没有铁锅能使。这叫一辈子不漏，你得留神仔细使这砂锅，你明白了吧？ 你给我折腾这砂锅干什么呢？我问你，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这里砂锅什么事啊？ 我跟砂锅挨不着。 就是啊， 砂锅炖豆腐嘛。 嗨，单独说这豆腐白给人吃， 豆房掌柜的他不是掌柜的吗？ 对啊， 豆房掌柜，对了、 啊、 对了，是这么回事、 嗯、 到房掌柜的那有一天跟大伙儿啊就商量事儿了。 商量什么？ 说大伙儿你们过来，我跟你们大家研究点事儿。 啊， 我呢是豆房掌柜的， 哎， 我呀不乐意当这掌柜的了。 啊， 你们千万别叫我掌柜的，谢谢谢谢谢谢啊，千万可别叫我了。掌柜的说完这话呢就走了。 嗯， 走了之后大伙儿一想，这是个谜呀，人家花钱做买卖，人家是掌柜的，为什么不叫他掌柜的呢？咱们大家还得叫人掌柜的。等掌柜的回来，大伙儿异口同音，我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回来，掌柜回来了。掌柜这么一听，嗨，你们大家还承认我是掌柜的，这是为嘛呢？得了，我还是掌柜的不？ 对，又折腾开掌柜的了。我折腾完砂锅，又折腾掌柜的，这话还挨不住，还接着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你还没明白？ 我根本没听明白啊！ 哎呦，好糊涂这个人了， 怎么 连砂锅讲得这么清楚，愣不明白？ 你这挨不上啊！ 这豆房掌柜的差不点让你给折腾死， 就是， 你还不明白 啊？ 这个豆房掌柜的不是厚道吗？ 啊， 这人厚道那就是肉头肉脑的，他这不那个肉吗？他不是肉吗？ 要折腾肉啊，是怎么着？要折腾肉啊？ 什么叫折腾肉啊？ 啊， 你听着啊，打肉这儿就到豆腐这儿了。 哦，打肉这提到豆腐了。 哎， 听着， 豆房掌柜的不是卖豆腐的。 怎么？ 啊，不是卖豆腐的，做豆腐干嘛呢？ 那这话都让他说了。 他是卖豆腐的 啊， 明着是卖豆腐的，暗含着他是贩猪的客人。 哦， 刚才我提这个肉了没？ 啊， 老哥，那大黄牛俩老钱一个。 嗯。 大一肥羊俩老钱仨， 对， 猪肉一个老钱一个60斤 啊， 小猪秧子一个老钱50， 这都听明白了， 这就行了 啊。 豆房掌柜的是贩猪的客人， 哦， 他上4乡8镇买小猪去， 哦， 一个老钱50买来的，仨的后院，猪吃什么？ 猪吃豆腐渣呀。 却又来呀， 啊， 他做得了豆腐白给人吃，剩下豆腐渣喂猪。喂来喂去喂够了个儿，到60斤卖一个老钱一个，一个老钱50买来的，卖一个老钱一个，其中挣49个钱。 哦， 豆腐白给人吃，那平常你白吃人豆腐，到结了年了的，你就不得照顾人家两口猪吗？他绕着弯呢，打猪身上取你的利，明白了吗？ 呵，瞧这劲废的也好， 我要跟 你。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嘛，买的小猪秧子，一个老钱买50，喂大了嘛，一个老钱卖一个，从猪身上取利， 明白了？哎，糊涂了这人。 我想这猪要是能吃豆腐渣，它必定也能吃豆腐，连豆腐一块喂猪不更好吗？ 我说你这人跟我干上了是吧？ 不是跟你，我得问明白了。你连豆腐喂猪不更好了吗？ 怎么这么死心眼儿？你这太糊涂了。 怎么糊涂啊？ 依你说嘛，连豆腐一块喂猪。 对， 不行。 怎么了？ 豆腐不吃猪。 对，什么叫豆腐不吃猪 啊？ 什么叫豆腐不吃猪啊？ 就是 啊，猪不吃豆腐。 为什么呀？ 豆腐是鬼菜。 鬼菜。 您瞅的是块豆腐，拿手一攥，任门没有了。 嗯， 不瓷实。豆腐渣的瓷实，拿豆腐渣喂的猪，喂那小猪，喂来喂去喂够个。豆腐渣喂的 拿秤这么一腰，60斤大抬头， 嘿， 豆腐渣喂的， 嗯， 拿豆腐喂 啊， 喧腾啊， 嗯， 豆腐喂吧喂吧，拿豆腐喂够个了，拿秤一腰，2.25， 我这哪国秤这是？哪有这秤啊？ 不瓷实，他卖不了一个老钱了，你就糊涂，糊涂。 啊，你说这猪嘛，他得吃瓷实的， 对喽。 你要拿那整豆子直接喂它，不更瓷实吗？ 我说你这人没完了似的。 不，咱得找这根儿啊。 这，依你说嘛，喂猪整豆子 啊？ 不行 啊， 猪不吃整豆子。 为什么呢？ 没牙。 对啊，猪没牙。 啊，对了，乾隆年间猪没牙。 哦， 光绪年间才长的牙。你查缸见去，你查缸 哪查去？ 这， 哦，猪没牙不吃整豆，哎。你把这豆子拿磨给它磨成豆筛子吃。 哦，磨成豆筛子喂它。哎呀，磨成豆筛子喂它，不吃整豆子磨成的。不行，猪不吃生豆筛子。 为什么呢？ 吃生豆筛子拉稀呀。 啊， 它拉瘦了不够60斤，它还是卖不了一个老钱呢。 哦， 不吃生的。 他不吃生的。 糊涂你这。